第六颗行星则要大十倍，上面住着一位老先生，他在写作大部头的书。 瞧，来了一位探险家。 老先生看到小王子时叫了起来。小王子在桌旁坐下，有点气喘吁吁，他跑了多少路啊？老先生问小王子， 你是从哪里来的呀？ 这一大本是什么书？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？ 我是地理学家。 什么是地理学家？ 地理学家就是一种学者，他知道哪里有海洋，哪里有江河、城市、山脉、沙漠。 这倒挺有意思，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行当。 小王子朝四周围看了看这位地理学家的星球，他还从来没有见过一颗如此壮观的星星。 您的星球真美呀，上面有海洋吗？ 这我没法知道。 啊？ 小王子大失所望。 那么山脉呢？ 这我没法知道。 那么有城市、河流、沙漠吗？ 这我也没法知道。 可您还是地理学家呢。 一点儿不错，但是我不是探查家，我手下一个探查家都没有。地理学家是不去计算城市、河流、山脉、海洋、沙漠的。地理学家很重要，不能到处跑。他不能离开他的办公室，但他可以在办公室里接见探查家。他询问探查家，把他们的回忆记录下来。如果他认为其中有个探查家的回忆是有意思的，那么地理学家就对这个探查家的品德做一番调查。 这是为什么呢？ 因为一个说假话的探查家会给地理书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同样，一个太爱喝酒的探查家也是如此。 这又是为什么？ 因为喝醉了酒的人把一个看成两个，那么地理学家就会把只有一座山的地方写成两座山。 我认识一个人，他要是搞探查的话，就很可能是个不好的探查员。 这是可能的，因此如果探查家的品德不错，就对他的发现进行调查。 去看一看吗？ 不，那太复杂了，但是要求探查家提出证据来。例如，假使他发现了一座大山，就要求他带来一些大石头。 地理学家忽然忙乱起来。 正好，你是从老远来的吗？你是个探查家，你来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星球吧。 于是，已经打开登记簿的地理学家削起他的铅笔来，他首先是用铅笔记下探查家的叙述，等到探查家提出了证据以后，再用墨水笔记下来。 我那里没有多大意思，那儿很小，我有三座火山，两座是活的，一座是熄灭了的，但是也很难说。 很难说。 我还有一朵花。 哈哈哈哈， 我们是不记载花卉的。 这是为什么？花是最美丽的东西。 因为花卉是短暂的。 什么叫短暂？ 地理学书籍是所有书中最严肃的书，这类书是从不会过时的。很少会发生一座山变换了位置，很少会出现一个海洋干涸的现象。我们要写永恒的东西。 小王子打断了地理学家，但是熄灭的火山也可能会再复苏的。什么叫短暂？ 火山是熄灭了的也好，苏醒的也好，这对我们这些人来讲都是一回事。对我们来说，重要的是山，山是不会变换位置的。 但是短暂是什么意思呢？小王子再三地问道，他一旦提出一个问题是从不放过的。 意思就是有很快就会消失的危险。 我的花是很快就会消失的吗？ 那当然。 小王子自言自语地说，我的花是短暂的，而且它只有四根刺来防御外物，可我还把它独自留在家里。这是他第一次产生了后悔，但他又重新振作起来。您是否能建议我去看些什么？地理学家回答他说， 地球这颗行星，它的名望很高。 于是小王子就走了，他一边走一边想着他的花。第七个行星于是就是地球了。地球可不是一颗普通的行星，它上面有111个国王，当然没有漏掉黑人国王，7000个地理学家，90万个实业家，750万个酒鬼，3亿1100万个爱虚荣的人，也就是说，大约有20亿的大人。为了使你们对地球的大小有一个概念，我想要告诉你们，在发明电之前，在6大洲上，为了点路灯，需要维持一支为数462511人的真正大军。从稍远的地方看过去，它给人一种壮丽辉煌的印象。这支军队的动作就像歌剧院的芭蕾舞动作一样，那么有条不紊。首先出现的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点灯人，点着了灯，随后他们就去睡觉了。于是轮到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点灯人走上舞台，随后他们也藏到幕布后面去了。于是就又轮到俄罗斯和印度的点灯人了，然后就是非洲和欧洲的，接着是南美的，再就是北美的。他们从来也不会搞错他们上场的次序，真了不起。北极仅有一盏路灯，南极也只有一盏，唯独北极的点灯人和他南极的同行过着闲逸懒散的生活，他们每年只工作2次。